京时间21: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庄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对预定海域成功实施远程火力及常规导弹火力实弹射击。今天13:00起，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取得了预期效果。8枚炮弹扑向目标海域，精准命中目标。今天15:00起，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了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出击，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区域，检验了精确打击。东部战区空军和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出动100架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战机编队起飞，奔赴台岛北部、西南、东南空域执行跨昼夜灵活侦察、空中突击、支援掩护等任务，全面检验大机群出动、长时间持续滞空、精确打击等作战能力。与此同时，11艘驱护舰连续为台岛周边海域展开，实施联合分布行动，对火力试射区域进行扫海警戒，配合友邻兵力进行侦察引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明天4:00至8月6号0:00，行程卡不含三亚市的出岛旅客，可凭48小时一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当日24小时内已采样证明，进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候机楼、海口三等及火车站办理乘机船车出岛手续。行程卡含三亚市的旅客必须持凭48小时两次间隔大于等于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并经测温无异常，扫地点码查验健康码绿码，方可进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海口三港及火车站办理乘船车出岛手续。8月6号起，将严格执行凭48小时两次间隔大于等于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并经测温无异常，扫地点码查验健康码绿码，方可进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候机楼、海口三港及火车站办理乘机船车出岛手续。据英国媒体8月4号报道，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当天警告，英国经济将在今年最后3个月陷入衰退，并将持续至2023年底，这会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长的衰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浙江省金华义乌市本轮疫情已经累计报告本土新冠阳性感染者8.5例。金华市今晚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马上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浙江记者李佳，李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最新情况。 好的，发布会上通报，截至今天15:00，义乌八二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阳性感染者85例，其中9例确诊病例，76例无症状感染者。上述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收治到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目前病情稳定。截至今天19:00，义乌市累计排查未接5993人，次密接851人。与上述排查到的相关人员已严格落实管控措施。通过病毒基因测试，因为本次疫情病毒为奥密克戎 BA.5.2 变异株。奥密克戎 BA.5.2 变异株具有传染性更强，有效再分数 R 值更高。 传染速度更快的特点。那此外，金华市目前已发现东阳三例、兰溪三例、浦江一例与1582疫情有关的病例，表明疫情防控容不得经常懈怠。那义乌市为了减少人员流动，有效阻断疫情传播，义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今天发布通告，决定在义乌疫情防控期间加强社会面管控，倡导室外人员非必要不来义乌，室内人员非必要不离开义乌。确实离开义乌的，需凭健康码、绿码及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商场、超市、药店、医疗机构和餐饮服务的，需严格落实小强组码、查健康码、查行政卡、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义乌全市密闭场所暂停营业。从8月3号起，义乌已经对全市全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义乌市统筹协调市内外的核酸小项目，一共组织了6000多人的采样队伍参与到这项检测工作。就是 好的，李佳。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最新一期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排列三第22206期中奖码为222，销量为3581万。排列五第22206期中奖号码为22210，销量为1573万。 大电远志 M1 纯电平台，精致外观，大基座，大电量，长续航，宜家宜商，豪华舒适，售价13.98万元起，享受零首付、零利率购车。销售热线400169999。 受益公益梦，福彩上行动。一张小小彩票，一份小小爱心，向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中国福彩，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净水器，中国国家顶级可靠的指定净水品牌。 易开德净水器，一家只做净水器的企业，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均有上。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脚，出发，跟风放个赞。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全程的魅力。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听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累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那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哇，阳光真好， 中间东西很美， 空气特别清新。 来吧，到户外来， 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大运远志 M1 纯电平台，精致外观，大基座，大电量，长续航，宜家宜商，乘坐舒适，售价13.98万元起，享受零首付、零利率购车。销售热线400169999。 助力公益梦，福彩上行动。一张小小彩票，一份小小爱心，向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中国福彩，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净水器，中国国家顶级可靠的指定净水品牌。 易开德净水器，一家只做净水器的企业，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均有售。 标注英文中的知识，让英文有意思。中国之声，中文高明。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的节目也在央视频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看直播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在早晚高峰拥堵的道路上，不少车主可能都有过这么一种幻想，那就是我的车要是能飞就好了。飞行汽车过去只出现在科幻作品当中，但是如今它开始有了走进现实的趋势。 最近不少车企纷纷发布了造型各不相同的飞行汽车概念产品。飞行汽车是不是真的要来了？飞行汽车是怎么起飞的？为什么目前的概念产品都采用的是像直升机一样的螺旋桨，而不是其他的飞行方式？飞行汽车要真正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需要多久？还需要克服哪些技术障碍？新闻超链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